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而家由潘浩洋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的状态，为期60日，同时亦都延长经济紧急状态60日。他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企图颠覆他领导的政府，他又下令军队演习应对国外的威胁。马杜罗又说，在国家经济面对危机的时候，必须要维持国家的生产力。他下令当局接管所有停产的工厂和监禁停产的负责人。委内瑞拉近年饱受粮食和能源的短缺、严重通胀、示威暴动等危机的困扰。反对派日前联署要求马杜罗举行公投，决定他是否需要落台。有反对派人士就批评马杜罗颁令紧急状态是再度违宪，原因是他怕自己会被迫落台。有美国情报官员就说，越来越担心委内瑞拉的经济会失控，可能会导致政权崩溃，而马杜罗亦都未必能够完成整个任期。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个墓园发生集体打斗，至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最大墓园，有接近200人怀疑因为工作的纠纷而与墓园的员工发生冲突，有人更加手持铁枝和球棒追打，而警方其后就拘捕了90人作进一步的调查，并且考虑正式向部分人士提出起诉。翻返嚟本港，香港拳手曹星宇昨晚击败对手南韩的裴永吉，创下职业生涯19连胜的纪录。曹星宇在赛后表示，对方出拳的力度比想象中大，要去到第三回合才拿到主导权，最终要战到第四回合才赢得比赛。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亦都有到场为这位本地拳手打气，其中曾俊华在社交平台更加以神奇小子去称呼曹星宇，还同他影相记录胜利的一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天色渐转明朗，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好啦，早晨两位拍档。 早晨， 早晨 啊， 师傅，早晨林嘅。 今日有少少唔同咧，就因为咧今日已经进入咗咧系今年嘅夏天啦。 系啊，立咗夏啦。 咁夏天有一样嘢咧，我要抢先讲先嘅，就系夏天通常系唔讲风水。 点解嘅？咁我哋讲咩啊？ 好失望噶喎，佢哋。 夏天我哋风水佬放假嘅时间。 哦，系咪啊？ 系啊，因为 你想去旅行啫，系咪？ 点解咧？因为一到夏天嘅时间咧，就通常就即系太热啦。 咁如果你入屋去睇风水嘅时间咧，通常嚟讲咧就即系周身汗咁咧，咁咧就通常唔系睇风水嘅应有嘅气质同埋应有嘅风范。 但师傅，你 系 搭直升机嚟去睇风水嘅？ 我试过啫，同埋日日。咁咧，如果日日发噶啦，因为一坐到直升机嗰啲咧，嗰啲就好劲嘅。咁咧就似乎咧，即系一入咗个夏天咧，就两位拍档咧，就而家即系一路跟住我哋学嗰啲命理啊啲嘢咧，都开始有好多问题咧，就会即系问啦，譬如话。在个城市里面发生任何一样好突发性嘅嘢，或者一啲好奇妙嘅现象，即刻你用咧呢个五行嚟评论咧，系即刻可以揾到个答案嘅。咁我知阿光美儿童一坐入嚟， 我好想问呢、這个真系呢个问题， 就想问咁你问啦。 我就系问咧，即系近期真系冇办法噶啦，呢个最红噶啦就系黎明啊。 系 哇，佢我净觉得嗱，小女子先重申，我绝对唔系黎明嘅 fans。但因为今次呢件事咧，我欣赏呢个人 系 吓，佢将一个我平时。唔中意嘅人，佢突然间做到我好中意嘅人。 佢乜嘢令佢乜嘢令到你咁中意咧？ 唔知道，我觉得佢好亲民啦，佢有承担啦，即系我唔理佢，即系我唔理佢究竟件事系一个 show 啊，定系一件即系个有计谋嘅事咧。但系起码佢行出嚟，佢每日都同大家报道。嗱，我今日咧就几点钟，我未知得唔得。嗱，我如果得咧，我话俾大家听，好似会同我哋好似朋友咁啊，你知唔知啊？ 系咁呢样嘢咧，就其实一路来黎明就形象唔系咁嘅， 唔系佢远远高高在上 嘅，系啦，好。好冻嘅，好软嘅，咁啊出嚟咧，只系讲几句咧，即系好正嘅说话， 系啊，即系好多金句嘅。我胸痛唔食早餐嗰啲嘅啫嘛， 系啦。咁啊，其实咧就边个你啊？ 林记， 你啊对黎明嘅感觉点咧？ 对黎明嘅感觉咧，其实我由少女阶段咧都中意佢嘅， 咁佢同我唔同啦。 咁但系咧，中意就还中意啊，但未去到话真系疯狂啊热恋嗰只嘅。咁但系近过去嗰几个星期咧，我直情系迷倒啊！我用迷倒两个字啦， 好有魅力，我 自己都 觉得佢。 因为其实咧，讲真，我去到睇演唱会嘅时候咧，都几热。 你核心个内围定外围？ 内围。系热嘅，热到咧，我嗰日仲要傻傻地着一条裙啦，我两只脚咧系咬咗超过30粒蚊烂嘅吓，系啊，但系依然咧嗰个气氛好高涨啦，你个心情觉得哇，真系黎明佢喐一喐啦，我从来都未试过咧，即系其实我唔系一啲好铁粉嗰个情绪嚟嘅，我第一次喺演唱会度咧系会同 Leon 一齐去合唱啦，佢系喺度挥手啦，我会觉得佢同我挥手啦，即 系 好似咧中咗降咁样， 系 咯，嗱， 有啲咩符合 呢样嘢咧，就值得你。居明牙刷下嘅，因为 点 解咧？系我哋李居明嘅妙论天下咧，先可以解答得到点解黎明有呢个现象， 有原因， 系冇人会解得到嘅，系我哋嘅节目先解得到噶啦。 佢红两次， 所以你听呢个节目咧，就真系冇乜错嘅。 你讲啦，快啲 个理由咧就好简单，今年咩年咧？ 猴啊嘛， 唔系丙申年， 系 丙申，丙你个 丙火， 丙火系太阳之火，黎明逢丙火年就有嘢睇噶啦。即系佢原因，因为咧黎明咧，大家知道黎明就 系 有太阳出嚟啦。咁呢个黎明讲得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黎明喺过去咧，逢亲火嘅歌同埋逢亲热红红嘅歌咧，佢先至红嘅。喺过去全部都系红嗰啲太阳啊、火啊、 夏日天晴啊， 全部你列出嚟，全部佢原因点解咧？因为咧，我廿年前咧，我已经买咗黎明一只歌咧，系爱嚟做我佛歌。咁啊，当时我用好。贵嘅钱买咗之后咧，我就将佢改做佛歌，咁我就将啲歌词改咗啦，咁啊，然后即系我自己唱添， 梗系啦。 咁咧就一路落嚟啊，留意住咧，黎明就好得意嘅，逢亲有火嚟嘅时间咧，佢就变天嘅。咁所以咧，今年咧佢丙申年咧，我其实对佢就知道佢丙火嚟噶啦。但系下边嗰个身咧，我咪提过你，话个身咧系好容易会变成水库嘅， 冇错。 点知一入个夏天，头先我都讲嘢，我哋入夏天啦， 就嚟啦， 就嚟咧就呢个黎明之火个丙火嚟咗之后咧，又加上又夏天咧，就两个火一撞埋嘅时间咧， 就嘣， 于是就俾佢红。但仲有一样嘢好紧要，我要话俾听众听嘅。就系咧喺呢个国金大厦前边呢一个平地啊，亦即系呢个 Merry Go Round 呢个大圆村呢个地方咧，系香港而家目前咧最旺嘅地方嚟嘅。 系 大家可能唔知道，因为大家因为佢嚟开演唱会，但系先知道系咁嘅地方。其实呢个地方咧系一路咧系香港啲富豪咧全部 hold 住呢个地方，因为香港政府一路落嚟咧系谂住呢个地方应该点样发展嘅。咁曾经有几个版本，一个版本咧就将会起一层6层高嘅酒店。 六层咁 当然咧，点解六层咧？因为系唔想遮个标。咁咧，因为佢六层，所以好多个投资上面嚟讲咧，即系佢个地方唔可以用得太多， 系有限制。 咁咧就变咗一路喺度拗紧，就系话嗰个价钱会好贵，但系咧又唔可以咧太多地方。 系 咁，所以咧呢个地方咧就富豪必争之地。咁咧，暂时咧就我嚟做咗演唱会咧，但系都受到嗰个咧今年嗰个叫做自身合水嘅影响。咁虽然黎明要火，但系都俾个水咧冲一冲击，咁所以就造成头嗰两日咧系冇办法可以演出。个理由就因为嗰个水库延还在啊， 还在。 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因为今年系丙申年个丙火咧。都系属于太阳，属系黎明啦，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佢入咗夏天呢几个月咧，肯定红到发紫， 赢晒啊！ 咁都系火， 日日都见到佢。 咁即系话，但系俾个水哈哈，佢就搞到咧。就水入大陆啊嘛，咪俾大陆嗰个蓬嗰、那个蓝色个蓬外咯， 啊、 水 系蓝 色，蓝色个蓬 系蓝色啊。 咁如果、那个如果唔系用大陆牌啊，冇事咯。 系 你明唔明啊？用大陆牌咪水咯。咁嗰个蓬系蓝色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出咗事就 系 头嗰两场，咁啊打打窒佢，但系竟然就冇事，我嚟反转 仲好咗啊。 咁所以黎明就要火，咁所以好简单就系、是、即系呢两年都系火年，但系下边就 系 金。咁所以咧，我估计咧，佢会呢三月就红到发紫。但系去到年尾咧，佢又有少少回嘅，咁所以咧就通常呢种情况咧就叫黎明现象，逢身有火嚟咧。就黎明嘅天下啦，即系咁样。咁、 哦、 啊，当然啦，即系 同丙申年有关嘅。 同丙申年有关。咁咧，亦系因为申咧本身系一个驿马星啊，旅游星咧，系代表之内之内啲水咧。咁啊，所以呢段时间今年咧就特别多旅行啦。咁、我知道咧，我哋几个咧都去过旅行咧。咁咧就好多听众咧又嚟问啦，就话喂，有咩嘅术数嘅方法？是可以使我有机会去旅行嘅咧， 术数都可以帮手， 即系摆个旅游镇咁样系嘛？ 系咪有得摆啦？ 系咩？ 点你居名妙论天啊？ 喂，快啲讲啦，快啲讲啦！ 嗱，有个心嘅，有个钱嘅，你要个心嘅，要个钱嘅先。 深入浅出系咪好啲啊？ 心嗰个即系基本上啲听众听唔掂啊。 哦，咁啊钱啦， 咁讲钱先，即刻可以摆嘛。 钱嘅方法咧易到飞起， 真系。 不过咧，我又惊啲人又话我卖广告系咪我制造呢个产品？但我冇啊！我话我冇制造呢个产品，喺、个地球就得噶啦。 地球仪 喺屋企啊， 系地球仪。 哦，即转下转下嗰 摆边个位先？ 哇！如果人生产地球仪嗰人，而家咪笑到个口。 摆边个位先？ 啊、好啦，咁地球仪咧，我哋讲咧，即系术数上面嚟讲咧， 系 原来即系摆个地球仪咧，或者摆幅世界地图啊。 哦，世界地图 都可以。生王嗰个人咧。系嗰个旅游运 ，wallpaper O 唔 OK 嘅喺电脑度， 得嘅。咁咧就嗰阵时咧就好多有钱佬咧好兴噶嘛，即系嗰个 backing 咧，譬如话摆幅世界地图，跟住攞 系啊系啊系啊， 攞啲诶揿钉 啊， 占领咗边个地区买咗楼咧，就刻喺嗰度噶嘛，系嘛。咁咧就慢慢发现原来世界地图系对佢个旅游运好大帮助。第二样嘢咧就系直情摆一个地球仪喺个台面度咧，系直情会催旺嗰个旅游噶。咁啊，通常咧我哋用最简单嘅风水就系咁样噶。如果系男仔就西北方，女仔就 西南方。 如果系大仔就东方，大女就东南方。咁所以只要呢四个方位一摆咧，咁你就已经知道屋企里边咧系边个会多啲去旅行噶啦。 啊，趁呢个机会，我想帮个听众问一个问题 嘅，点样？ 因为师傅成日都喺个节目度咧会讲西北同埋西南方系男女主人，但系如果而家有好多组合咧系朋友同朋友之间自己同居住嘅，即系佢哋唔系情侣关系，纯粹系纯纯友谊，可能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咁应该点样分咧？ 即系 share 个 apartment 嚟讲啦， 但系一定咧永远咧就系男性咧就系西北方， 哦 ，OK， 女仔就西南方。 翻自己性别就 O K 啦， 系啦，咁咧就冇大姐大女啦，嗰种 case 啊。嗱，咁记住啦，咁嗱，第一个方法就系咧西南西北方啦。譬如话个老公想去旅行咧，你就喺嗰个房嗰度咧嘅西北嗰度摆个地球仪。 系， 咁或者如果个太太想去旅行咧，就喺个西南方嗰度摆个地球仪啦。 系， 咁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嘅，因为去旅行通常都破财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想讲啦， 破财咧点样咧？西北方嗰度咧，如果个窗咧，将个窗打开咧，就破财边去旅行，而且边教脚。一定系去旅行嘅，所以咧，逢亲西北角嘅窗一打开咧就去旅行，西南方个窗一打开就去旅行，咁咧就而且一定破财，咁所以破财同旅行咧基本上系同一粒 挂钩嘅， 系啦，咁所以咧，咁如果你话就系嗰夏天咧就最多人旅行啦，咁呢排咧就啲小朋友咧考试啦，咁考完试之后咧，咁啊放暑假啦，咁啊放暑假咧，咁啊个个咧都会咧系去咧东南亚呢啲我哋有五个地方叫做热门啦，台湾。 湾啊、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甚至澳门啊咁啦。咁我哋翻嚟咧，我俾少少 tips 俾大家喺術數娱乐上边去旅行，又要注意啲乜嘢咧？ 嗯，好。 唔单止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我谂我读书未试过迟到添。如果有一日咧，梁师傅赶唔到翻嚟做节目嘅话咧，你哋买定翻都得噶啦。佢应该系永别噶啦。佢啊，佢唔会拣迟到，佢会拣离开呢个世界。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三个钟。 大家真风骚。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等号。飞车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需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旗舰台，到时见。 跟我跟住男人。 跟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緊埋嚟就让啦。 target 跑緊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三号准时出现。 你嘅最爱会为你赴汤蹈火， 定要你引火自焚啊？ 你嘅朋友会为你两胁插刀， 挑衅会插你两刀啊？ 你嘅朋友会同你出生入死， 定系睇住你死啊？ 朋友是好是坏，往往只是一线之差。无论友情定爱情，都不需要一起吸毒去证明。企硬，辟野需硬。求助及举报热线186186。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头先你讲话去旅行啊，但我可唔可以唔起飞字啊？我想听歌先啊。 听歌无端端听乜鬼歌？ 你唔好炸炸地喎！头先你话你咧买咗只歌，系你改歌词，我真系好想听。 改歌词歌嚟噶，瞓着。 好啱我听，我最中意就系听李居明唱佛歌噶啦。 哎呀，真系多谢晒。喂，嗰只歌咧有少少讲咩咧？就讲话咧，就系我哋将嗰个佛法咧就攞咗嚟香港嗰个即系密宗，咁咧就 系 我一手一脚攞翻嚟嘅，咁咧就呢只歌里边咧就唱出咧就当年咧同唐代一啲关系，咁咧一般人咧就会闷啊，不过咧你系捉住一样嘢嚟听都可能闷嘅，就捉下李居明边度走音咧，就一定揾到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事件，咁啊李居明竟然唱黎明嘅歌，咁啊 我真系好想听啊， 两位真系要我出丑啊？ 唔系出丑，我哋学嘢， 冇咁讲，冇咁讲，咁好啦，咁啊应两位嘅要求咧，我啊破例。咁啊喺呢度播下李居明唱嘅歌，咁啊、唱下黎明，系人都识嗰隻歌啦。你一听个音乐， 就知噶啦， 你啊知系乜嘢嚟噶啦。咁啊，大家听下李居明唱黎明嘅歌，咁啊将佢改咗做歌词，就写成一石佛歌，咁啊介绍下我所修行嘅密宗。咁呢样嘢，我相信我啲 fans 咧都会揾到我好多走音嘅地方嘅。 Oh, 在这生将法又转生，法缘齐护人，在世修法做人，为何未见到失散在风都？你在何地去，却令我孤身倒退，怕你放下成功咯，偷偷转生天边海角，我有眼泪和罪过，你会再与我与我结佛过。在故都跨国浪滔滔，百劫来学法，爱我祖国繁华，祈求是冠顶，是爱像天高，教授微妙法，你我智慧即转化，悲不劫难曾欲断，可喜转于东方不远，你我爱念从未断，悲不要回国，智慧也回转。 做黎明现象， 系啊，好正啊！我哋系喺个内围啦，我哋而家系 啊，多谢大家俾面啊！咁啊，话说都成十几廿年啦，呢只歌 哦，有啦，有啦，有啦！ 我唱佛歌都唱咗十九年， 哦，系啊， 出咗十九只唱片， 几百只歌， 呢只差唔多系喺早期， 超过三百只。作品 差三百隻作品， 系啊系啊， 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咁啊，阿林嘅人，头先你讲到一个 point 咧，系令我惊醒咗，因为我哋教大家咧，即系如果想增加旅游运咧，系用地球啊嘛，咁但系如果买一个地球，而原来而家要买一个靓啲嘅咧，原来都几贵下， 唔平噶，四位数字啊， 系啊，要四位数字， 要噶，有啲甚至五位噶，即系如果要用啲靓嗰啲石啊或者陨石做嗰啲咧，好靓。咁但系咧，头先你提出一点好好嘅，系点样做法？ 喺个电脑度咧，我哋成日都会。 会帮自己换 wallpaper 噶嘛。如果我就咁简单喺个网上面度 download 一个地图，然后就当系 wallpaper 咁样做都可以噶。 嗱，嗰地图你要留意喎，你系全个世界地图啊， 系啊， 还是净系某个地区、嗯？如果你系一 scan 咗去蒙古咧，你就去蒙古噶啦噃。啊，所以你就唔好 cut 一截喎，你明唔明啊？ 因为就外太空 系啊，咁你即系如果你谂住东南亚，你就 cut 东南亚嗰截。如果你谂住系去远啲南美洲嘅，或者去呢一个嘅刚果嘅咧，你 cut 刚果一橛。咁咧就原来手机都得， 啱啱想问，手机都掂 ，wallpaper 系啦。咁啊呢样嘢咧就真系又平又正， 系啊， 又唔使钱嘅，风水效应。咁你呢样嘢咧就值得系广为即系宣传啦， 即做啊。 咁啊大家咧就哇嗰啲粮食又笑，啲老板又笑，哎呀哇你嘅明帮佢卖晒广告啦， 老板笑唔出噶啦，咁多人放假啊，将会系咪？ 系啊，因为香港人咧好坦白讲啦，美儿真系事实，香港几闷下噶而家， 冇乜地方。去咯， 即系咧，日日打报纸都冇乜好嘢啦。另外，即系香港又好似都即系唔系好前进， 系咯， 都系向后咁样。 系啊， 咁所以咧，的确香港人咧有少少闷闷地咧，系的确个个咧都系涌出去啦。咁啊，我所知咧，不但止咧就去旅行咧，系甚至去旅行咧睇埋楼盘添啊。 系啊， 我啱啱喺日本翻嚟咧，啲导游先话俾我听啊，哇，好多人去日本买楼啊， 买楼啊，系啊。 咁因为咧，即系我都应住佢哋嘅要求咧， 都买咗间啊， 我都走去睇下，走去睇下想买，想买，想买。咁咧就去嗰个叫麻布十番嘅地方，咁佢话嗰个地方好好，咁即系一个小区咁样，佢小区咧可以控制到点咧，系乜嘢类型嘅嘢都有嘅，佢唔会俾你霸间铺头话我中意卖乜就卖乜， 唔得， 你一定要申请卖乜，然后佢嗰个委员会咧 研 究话我呢个区系咪真系欠咗你嗰样嘢， 需唔需要先？ 如果我重复咧，我系会优先推咗你唔俾你卖，系俾第二个排队嘅，系咁样嘅，所以嗰个区咧入到小区度咧，嗰叫麻布十番咧。非常之好，我直情好中意喺嗰度。知我睇一层楼，嗰层楼大概几多咧？即系港纸800多万啫。咁、咧就竟然咧系个电梯道咧系一个单位嘅啫。咁、里边咧即系大概都有成700多800尺。咁咧就有两房一厅一大厅，咁啊直成系新楼嚟嘅。咁对于我哋嚟讲，即系哇好正啦，因为点解即系日本又干净咯？日本有乜嘢咧？买唔尽嘅物品 系啊， 摸唔掂佢个底 系啊， 同埋去唔完嘅地方 系啊， 仲有系使唔尽嘅钱。如果我有 你啫，你啫， 你明唔明？咁咧就即系日本咧，佢话系一个摸唔到底嘅地方， 啊、所以都买到噶， 同埋去极咧都仲想去。 系 啊， 即系咁嘅地方。 我年年翻乡下咁啦，都要去噶，真系。 同埋走嘅时候，肯定系成日都系为咗话超磅个问题而烦恼，系咪啊？成日都惊 买噶啦， 买到最后嗰秒。 买到相机嗰下咧， 我相 机 之前都有扭蛋， 咁又唔系，即系买嗰只嗰啲好多铺头噶嘛，机场嗰度。 嗱，既然大家咧咁中意日本咧，我咧就即系去咗不下过200次。 嗯， 咁咧我啊即系翻嚟咧爆几样去日本必知嘅嘢俾你哋知下， 好嘛？ 咁啊有关于术数又有咁古灵精怪，咁啊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下咧去旅游嘅心得，咁啊特别咧台湾同日本呢两个热门地区咧，不能不提。 好， 病人 BP 90 over 40，脉搏82， 就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病人打支大 A，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arry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哇！嚟到衙门衙门大笪地，可以打功夫，又可以吟诗作对，好多嘢玩啊！ 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我演艺学院嘅一班台前幕后咧，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嚟紧嘅毕业剧作，交俾阿炳用 A B C 嘅通咧去读新闻啦。 一名胆小妇人呢、這个我唔系好，即系我都要估啊，因为疑似被斩猪声系吓到，选择去 call the cops。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免费开放，地址是 DBC 数码二台 MeToo， 准时入场啦！